弟兄姊妹平安。在我印象中好像是第一次在北交堂的讲台上面跟大家见面，所以很开心也很兴奋。我们在听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对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你用重价来到去买赎回来的主啊，所以我们多谢你，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在礼拜堂里面去敬拜你，这个是你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耳来到去打开，愿你自己的说话临到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心坎的里面，让我们得着饱足，让我们得着苏醒，让我们得着满足。神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面前，求主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诚心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神啊，听到原来陈牧师带了队去短宣，以下我所讲的一番的说话都是跟这个短宣有些关系的。话说呢，就以前有一队的短宣队就大家集合在一起，就去中国大陆一个山区那里，即是很穷的那些地方，来到去做一些的探访或者宣教的工作。这队的短宣队在这个山区里面真的接触到很多很穷很穷，他们发梦都没有想过就可以这么可以穷成这样的屋呢，就不是用什么砖那些，是用一些叫泥砖。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泥砖？就是你在外面呢掘啲泥出嚟啦，等佢乾咗之后形成一嚿砖嗰啲咁样，所以落大雨咧会点啊？即系会有嘢渗出啲泥水咁样渗出嚟，有咧穿晒窿嘅你嗰啲墙咧，即系你望到出边又望到你，可以咁样样。即系冻起上嚟咧，真系非常之冻。咁咧呢队嘅短宣队喺嗰次好深刻体会到一个字，咩字？就是个穷字，哇！原来呢一种叫真正的穷啊，咁样。所以在呢度嘅短宣队里面嘅弟兄姊妹咧，佢哋就动咗一种怜悯嘅心肠。佢哋话咧，我哋好爱呢度嘅人，我哋要咧，即系翻到去美国之后咧，我哋要为呢个嘅地区咧常常嚟到去祷告，而且咧我哋要集合我哋嘅金钱咧，继续去支持呢度即系贫穷嘅人啊，嚟到怜悯佢哋咁样样。其实呢一队的短宣队就不是说个个都是有钱人来的，除了一位某某，我叫他某弟兄，某弟兄他比较富有之外，个个都很一般的。这个某弟兄还就立下这个志愿，就说我一定个个月按月来到去奉献，来到去支持这个山区里面的方工作和扶贫的工作，这样啦。 OK， 承诺了好快短宣咧就结束，咁佢哋又翻去原居地啦噃。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咁过咗几年，咁无独有偶，咁巧又教会又再组织短宣队，又去翻同一个山区里边，几乎啫，就是、原班人马上阵。不过少咗一个，少咗边个啦？就少咗嗰、那个，即系阿某弟兄啦，比较富有嗰、那个。咁其他人咧就奇怪啦，点解？即是他会不来呢这样样。原来呢他的答案呢很简单的，就是很忙啊这样样。后来有弟兄姊妹即是了解之下呢，因为这位弟兄呢回到去即是美国之后呢，他们很忙的关系呢，所以呢他有没有奉献支持山区那里呢？没有。他有没有常常为这个山区的地方的需要来对祷告呢？是没有。即是说呢他的承诺是没有达成的。但其他的弟兄姊妹反而有，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是那批一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里面是有着那份的爱，即是爱山区那些，还是那位阿某弟兄呢？你告诉我，答案真的很明显，就当然是生活水平一般那些弟兄姊妹。是吧？弟兄姊妹到底哪个真正是有那种的爱在里面去浮现出来呢？就是看看这个人呢，他的生命里面流露了一些什么东西的特质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生命里面有没有那份的爱嘛，是吧？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们爱神，不过呢没有爱到上帝所爱的人，那请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啊？好像争咁啲喎，系嘛？但弟兄姊妹，而家咧，我哋或者有时候我哋要苦心自问：啊，我而家嗰个状态嗱，听清楚，系我现在的状态系似阿某弟兄啊，定系似其他嗰几个嘅弟兄姊妹咧？有时候我哋咧需要去反省、反问自己嘅，即系好盼望咧，我哋在座每一位嘅弟兄姊妹，我哋而家个状态咧都系好 fit 嘅。喺似嗰批嘅弟兄姊妹，生命里边咧系有一份真正嘅爱啦，呢、这个就好啦。但我想，我估啫，我相信，我估计在座嘅咧，每一位嘅弟兄姊妹咧，我哋或者我哋而家未系似嗰批嘅，不过我哋都想似嗰批嘅系嘛？生命里边有爱嘅弟兄姊妹系嘛？你想唔想先？都想噶嘛系嘛？嗱，咁我哋咧思想一个问题啦，今日。我有一句广东话叫咩话？三分钟乜乜啊？吓大家可以俾啲反应。三分钟咩啊？三分钟热度。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弟兄姊妹，当我哋反省嘅时候咧，我哋都发现咧，有时候自己即系唔好话人哋啦，系话睇自己啦。有时候我自己啊，都会有三分钟热度嘅情况出现，好似阿某弟兄咁样样。我哋知道咧，喺教堂里边。或者教堂外面更加严重啦，就好多人未信耶稣嘅咁样样，自己都识传福音嘅，自己都装备过嘅，不过冇用出嚟。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哋都会咁样样嘅，好似咧喺不经不觉之间咧，好似系冇咗嗰种热诚啊，冷却咗。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哋自己谂，今日我嘅状态系处喺乜嘢嘅光景里边咧？弟兄姊妹。你或者可以预备那个趴，你想做一个什么东西的基督徒，你想做一个表里一致言行合一的基督徒吗？又或者你想做一个听道又可以行到道出来的基督徒吗？又或者你想不想做一个好像主耶稣那样，就是好像主耶稣一样的，可以将天国的福音到处去跟人分享嘅一个基督徒咧，你想唔想咁样样？嗱，如果你唔想，咁我就可以嘥咗拉烂，走落台拜拜。你想唔想先？你想啦，系嘛？咁问题就系咧，你想，但系我哋点样样可以达到咧？吓，嗰个问题就系呢一样嘢。所以咧，我想今日咧我讲到嘅题目叫做《绝不空谈的爱》。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很短的，不如我们一起读出来好吗？来了，预备起。弟兄姊妹，呢段经文系咪好熟啊？可能咧，你已经睇过 N 次，数唔到出嚟咁多次噶啦。好短、好熟嘅经文。弟兄姊妹，到底我哋点样样先好似耶稣咁样样，拥有一份绝不空谈，唔系三分钟热度嘅爱咧？我哋睇一睇，第一样好重要嘅，我睇第35节，就系愿意付上代价。请听我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再教训人，宣广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呢讲到第一句呢，经文第一句就说耶稣走遍什么各城各乡。以色列大家有没有去过先？有去过请举举手。都有少少是吧？大不大啊？我想问你。都大，有没有美国那么大啊？那当然是争好远啦。大又即系大又唔系好大，细又唔系好细咁样样啦。不过行晒佢，简唔简单啦？梗唔简单啦。啊，呢个区叫咩名话？ 系咩啊？ 太哦 ，OK， 你行晒未啊？吓，去匀咗每一条街未？揸车都可能未试过。听姊妹，其实咧真系走遍呢两个字咧，读就好容易。当你实践咧，就好唔简单嘅。你唔好话咧，即系走晒去以色列咁多嘅地方。我哋净系咧，我哋所熟悉嘅，譬如呢一区或者系唐人街，你行晒啊，都唔系常常有弟兄姊妹行晒咁多嘅地方。咁当年咧，就梗系冇 Air Nike 啦，系咪？咁当年着咩鞋啊？草鞋啊嘛，草鞋有冇吸震功能啊？我估断估都冇啩，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咧，耶稣喺嗰几年里面咧，不停咁走来走去啦，不辞劳苦走来走去。其实佢只脚靓唔靓啊？嗱，我相信唔靓，可能有好多疹啊、鸡眼，即都唔顶。OK， 因为好唔容易、好唔简单嘅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使唔使付代价去传福音啊？梗系要啦，个代价非常之大添。嗱，经文里边咧，呢段经文里边我哋睇唔到咧，耶稣到底带咗几多人信耶稣噶？唔系，即系归向上帝，我哋睇唔到啊。因为呢个并唔系呢段经文里边咧，所以要展示出嚟嗰个嘅重点嚟噶。重点咧就系咧，佢要话俾你听啊，耶稣走遍啊，即系奔波劳碌，不辞劳苦。来到去传福音，这个呢才是经文里面真真正正要表达出来的。耶稣就好像一个榜样，一条柱这样给你看得很清楚，到底是怎样去付上这个代价。我和我太太梁慧玲传道，可能在座都有些肢体认识，我们以前在纽约那里去侍奉，我们在一个地方叫 Brooklyn，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在2007年成立了一个叫做报道队。咁我哋2008年咧就成立，即系埋嗰个即系有啲组织性嘅一个嘅一个短宣周咁样样啦吓。喺暑假嘅时候，我好清楚记得第一日开始嘅第一日系星期一，华氏100度，跟住101、102，我都话够啦啩，好难顶啊真系。跟住仲要上到103，咁啊，哇！真系大汗搭细汗咁样样，好辛苦啊！我记得好清楚，记得有个姊妹传下福音，点解有啲湿嘅咧？佢顶唔顺，流鼻血，跟住走翻去索干，再出过嚟咁样样。连嗰度啲街坊都走嚟问：喂，咁热，你哋做咩成日走出嚟啊？晒日晒太阳咁样样。啲顶姊妹捉到六，即刻脱角。佢话：因为耶稣好爱我哋。亦都好爱你哋，所以激励我哋话俾你听，耶稣有几咁重要咯。咁所以咧，嗰度啲街坊从来冇听过啲咁样样嘅说话噶。佢哋即场邀请佢去报道会，即系日头见面，夜晚邀请佢出席报道会。居然个报道会里边咧，唔系邀请亲友，系全部陌生嘅街坊，塞满晒成个百几页啊！应该睇先啦。嗰个礼拜堂应该可以坐200多人，塞满晒咁样样，感唔感谢神啊？感谢神，不辛唔辛苦啊？我话俾你听，好辛苦。去到 subway 里边嗰个咁嘅窿嗰度咧，去做报道，嗰、那个系个牢嚟噶。我谂咧系，我感觉上系远超103度啦，即系嗰个地方。弟兄姊妹付咗好大嘅代价。不过我想问你一样，你估下佢哋开唔开心啊？非常之开心，系好开心，令到我今日都好清楚咧，记得。那些场面，那些光景。经文第35节，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广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周围去帮人，周围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呢？耶稣那阵时他去过什么地方传福音啊？宣广天国的福音啊，去过什么地方啊？城市有没有啊？会堂有没有啊？水池旁边有没有啊？旷野有没有啊？海边有没有啊？全部都有的。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用另外一个角度想呢？ 如果耶稣不是以前出生在2000多年前，是出生在现代，你估计耶稣会去什么地方传福音了？会不会在教堂里面呢？都会。但会不会在教堂以外呢？会不会在街上啊？有没有机会在公园出现？会不会去那些三教九流那些所谓黑社会最高的聚居的地方啊？会不会啊？会啊。会不会去商场啊？会不会交通坐巴士的时候传了福音啊？即是之类。我相信耶稣是有什么机会，有什么地方是通达的，他都会去的。弟兄姊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如果耶稣是现代人的话，我相信他什么地方都会去，只要有得给他讲，他就会去。耶稣不会介意的。你会发觉呢， 他对那些所谓罪人那些妓女他都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种付代价的心肠，亦都是一种天国观。他就是觉得那些人是失丧的，他需要福音的，他就告诉他，不过换着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你制不制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就不是人家请的，而是他主动去。很重要这件事，他是稳失，即是主动地去找那些失丧的人、迷失的人，他要传天国的福音去安慰的人。当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主耶稣去安慰人、传福音是花很巨量的时间，不是大量，是巨量的时间。他用的不是只是把口，他用实际的行动去到人那里，去关心他们，去怜悯他们，医治他们。所以呢，耶稣是不是一个主动的人？耶稣绝对是一个主动的人。耶稣不是在被困在当年的会堂里面，在一个即是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讲完就走了落台，这样拍件衫好搞定。不是这种，耶稣是去到人群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说我们想有那份爱，我们想有天国那种的爱，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要需要有行动来到去配合呢？即是一种有行动的才是一种真正的爱，是不是？如果不是呢，那就变成好像那个某弟兄那样，即是变成三分钟热度。圣经记载住很清楚的，祭司觉得什么是信仰？祭司就觉得献祭，即是献什么？献牛献羊，这个就是他的信仰，是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文士觉得是什么是信仰？两个字，估不估到？律法就是信仰。所以守规条使得很重要的。但是耶稣说什么是信仰呢？他的身体力行告诉我们，爱，真真正正又有这份爱，就是这个基督的信仰。弟兄姊妹，主耶稣是主动去到人群里面，来去关心这些人，去怜悯这些人，医治这些人。我们都需要有这种心肠，我们都需要去到人的当中。不过呢，你去到人的当中，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试过一种经历，就是邀请人回来报道会或者是有些方信息的这个聚会，那些人很不喜欢，即是你不邀请他都还开，你邀请他也不喜欢，他就觉得 很抗拒。某程度呢，我想过会不会是有某些原因影响这个人呢，就是很抗拒你邀请他来呢？我以前呢就听过弟兄姊妹这样分享，他说呢，我几时邀请过这个人，我 mark 低了个日子添的，到几时几时呢又再邀请这个人来，我又 mark 低了这个日子的，卒之呢，即是朋友都没得做，即是你不要再找我了，这样样。咁啊，再了解落去咧，我发觉咧，即系佢即系邀请人嚟第一次、第二次，中间冇嘢嘅，即系话咧，系阿老友老友，阿朋友朋友，我教会有报道会啊，嚟啊嚟啊嚟啊，系斯文系我死党，系你未信嘅，喂有报道会啊，嚟啊嚟啊嚟啦，你好似好好咁啊，系嘛？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叫亲佢咧，都系嚟报道会饮茶食嘢 冇去份 ，shopping 都冇去份，只有一样嘢有去份，报道会。但如果调翻转头，我哋唔系基督徒，我哋咧有个朋友系、邀请我哋去教会，系、叫亲你都净系去教会嘅啫。啊！不过其他一切嘢都冇你份嘅，你咩、你有困难咧，佢都唔知嘅。佢揾你只有一个目的嘅，报道会。用广东话讲一句，你锯唔锯啊？你信唔信啊？条气？我问心讲句，我条气就唔系好信。一俾我都会唔去嘅咁样样。但弟兄姊妹有冇时候啊？即系有冇系咁样嘅可能性咧？有时候咧，我哋太过功能化。我哋太过咧，即系冇咗一种咧，即系中间嗰种嘅关怀啊，冇咗一种咧平时生活里边嘅交往，以至到咧人哋咧比较抗拒我哋，会唔会我哋真系平时少咗，真系接触人哋咧？啊，我以前咧系认识一位嘅弟兄啊，咁咧佢咧就好容易带到人翻教会嘅，得闲又带下人翻嚟团契，佢唔系翻带人翻嚟崇拜，系带人翻嚟团契。或者一啲form性嘅聚会，总之每一次教会举办，佢都好成功邀请到人嘅。咁所以咧，佢后来佢团契里边啲弟兄姊妹咧就好奇啦，点解咧？你几个月之内可以带到咁多人嚟教会嘅咁样样？喂，你有啲咩法宝啊？你即系讲嘅嚟听下咁样。咁呢个弟兄咧就谂咗一谂，冇咩方法，咁啊就咁。请佢嚟咯，咁呀咁，咩弟兄姊妹又唔信？切，我都系咁样请啦，咁个请亲都弯嘅嚟，你又请亲都得嘅咁，咁啊冇嘢，得闲请汉堡包啊，饮下可乐啊，咁啫嘛，咁样睇下戏啫嘛，咁啊吓，又关咩汉堡包事啊？关咩睇戏事？咁平时大家都要食饭，咁啊约埋佢咯。咁我口干都可能去麦当劳饮下汽水，啊无聊咁啊坐喺度坐下睇下书，咁啊约埋佢嚟倾下偈啦。咦？原来就是这一样东西啊。弟兄姊妹，原来他跟人家的交往是 很亲密的。就是说他不是很功能性的叫人要来聚会。中间有很多的接触的。弟兄姊妹、原来呢平时这样跟人家这样沟通一下往来一下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与功来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时候我哋会忽略咗咧，会唔会有时候我哋真系太过咧呢、这个叫功能啊功利化咧，即系好想嚟信耶稣啊，即系不过冇报道会嗰阵时咧，忘记咗佢啊咁样样。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会唔会有时候我哋系缺乏咗嗰种愿意诶，唔系想翻第一点，愿意付代价嗰种嘅心肠咧？传福音一定要付代价的，就是走入人群的里面。主耶稣传福音，请问是不是一帆风顺？你告诉我，是不是一帆风顺？他有没有被人 reject 他？拒绝他？有没有？绝对有啊，多的是啊。最后呢被拒绝他那些人钉他上十字架的嘛，是不是？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思想这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怕、被人拒绝。付代价是必然的，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立的一个榜样，我们是很重要的。但当然你不要怕，可能有些人说、我不单止怕，我就不懂就可以学，这件事是最容易。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只要你肯愿意，上帝就可以使用你。我在2005年呢就第一次去纽约那里侍奉，咁我哋啱啱到步嘅时候咧，咁有位即系朋友啦吓，咁佢同我讲：，哇，你哋咧喺香港成日传福音，周围传福音，周街传福音。你嚟到美国你要小心啊！美国人咧最中意一个字，告，即系告你噶，即系你真系各各各敲人哋门啊！你唔好制啊！走出嚟啊，派单张俾我告你咁样。哇，咁啊，听到我真系头恶恶咁啊，以为哇死啦，我咪去坐中国大陆，咩都唔得嘅咁样。咁我就。同阿梁传道咧就好小心啦，好警醒，即系敲门唔制，即系睇下嗰个人，即系都似会告我嘅，都系唔好制啊咁。初初都系咁，所以嗰几个月里边咧，好即系有警醒咁样样。不过咧，即系我同阿梁传道呢一个有一个特性咧，就会行啊，身行啊，就真系试下咯。咁啊，走去地下铁嗰度咧，见到前面嗰个人黑头发黄皮肤，不过弊在我分唔到佢系咪中国人啊嘛。 我就大大声同龙传道讲：，喂，你估前面嗰个中国人定韩国人定日本人啊？嗱，咁样，你知唔知前面嗰个人咩反应啊？佢话：喂，我个样似韩国人定日本人，因为中国人，佢用国语同我讲。咁点啊？话匣子打开咗咯。咁啊，倾下偈啦，倾下偈，跟住系点啊？咪讲下见证啦，即系传福音啊嘛，系咪啊？丁姊妹，咦，我发觉都唔系咁恐怖啫，系嘛？跟住咧，我就走去做下实验啦。咁啊，搵我自己去做实验先啦，即系敲下人哋道门啊。咁啊，睇下呢个中国人定西人先。哎，中国人啱晒，咁我直接俾张单张佢，佢会唔会告我啊？我发觉，哎，我今日都未坐过监，都还可以啊，咁样样。因为我发觉，咦，都唔系咁嘅。咁啊，原来咧，我发觉我学到一样嘢。原来咧，有时候咧，我哋俾某啲观念框住咗，咁样唔得，或者咁样唔得。咁样先得㗎咁样。但係当你肯实践，你肯行出嗰步嘅时候呢，你发觉都唔係咁困难，都唔係咁恐怖㗎喎。好多人呢会呢肯听你讲㗎喎，咁样样。唔会告你。等姊妹呢个呢係当我哋愿意付呢个代价嘅时候，好多问题呢会迎刃而解㗎。当我哋想话我哋要好似耶稣基督有嗰份呢，即係唔係得把口㗎，绝不空谈嘅爱嘅时候，我哋除咗可以要愿意付上代价之外，第二样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像第三十六节里面能够身同感受。我们一起读一次第三十六节好吗？来了吧，主呢看到很多的人，跟住咧就怜悯佢哋啦，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咁样样。嗱，主耶稣睇到嘅咧，就唔系一群劳苦大众啊，着到烂身烂世啊咁样样，系嘛？当时咧，即系我相信咧，当时有好多人咧系渴慕真理，但系嗰个问题，当时嗰批嘅管治阶层，即系我讲宗教领袖、管治阶层，系啲咩咧？就系嗰啲文士。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祭司、撒都该人，这样他们会不会很用心肠去教导上帝的子民百姓？他只会告诉你有六百条条例，你背晒他，这个是 yes， 那些是 no，yes no，yes no， 这样就是你背晒他就可以了，这样他就是死守律法的，同埋要你什么？要你的钱，明白吗？当时是这样，所以会不会去教导、去爱你、去怜悯啊？几乎是没有的。他们大部分呢都是呢，即是很叻拉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的那种，自己顾自己的。所以神的子民百姓讲得难听一点呢，是危机抵饿的。危机抵饿不是他没得饭吃，而是呢他没有真理的喂养，他想找都冇。所以当耶稣睇到呢啲人嘅时候，佢哋并唔係烂身烂世，而係佢属灵里面好贫乏。耶稣睇到一样嘢，有人揾真理嘅，不过揾唔到。从神嘅角度心唔心痛呀？梗係心痛啦。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帝係咪差遣咗好多人，即係俾咗一啲遗份呀，係咪做祭司呀，係咪做呢啲。你应该去教导去牧养神的子民百姓的，不过他怎样？他在拉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上帝生不生？上帝生失不失望？很失望。弟兄姊妹，所以耶稣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是有些原因的，是一种身同感受。好睇到咧，呢啲嘅百姓咧，好缺乏嗰种嘅牧养啊！耶稣能够身同感受嗰个关键到底喺边度咧？就系关键，佢走遍各城各乡啊嘛！第三十五节嗰度，因为耶稣系入到人群嘅里边咧，佢真系切身处地睇到呢啲人嗰种需要、嗰种嘅缺乏，所以佢能够 sense 到，佢能够感受到。这些人的缺乏，耶稣看人的困苦流离，看到人的需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看不看到人的需要？你看不看到人属灵的需要？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看到的，但当然我不是说全部，有些弟兄姊妹他很看到人的属灵的需要，所以他在教会里很委身做福音工作，但是更多的弟兄姊妹他是看不到人的属灵的需要，看不到人的属灵的需要，就看到什么？看到自己的需要。哎呀，我仔细老婆乱，或者呢有丈夫啊，有仔女啊，有很多的照顾啊，我又要拍拖啊，啊又要供这样供那样，很多的需要。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呢这些的事照什么相夫教子啊，或者是养妻活儿，这些不重要。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做的。不过这个不是我们的全部啊，大家明白吗？儿女是神所赐给你的产业，但是儿女并不等于你的全部，你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如果我们被神所赐的产业绑死了你的话，那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本末倒置，即是说神原本是赐给你的，不过你被这样东西绑死了，反而不去侍奉神，反而呢你的信仰里面一路退后，这样样叫做本末倒置。弟兄姊妹，当我们越看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个圈子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内聚啊，这样就你慢慢就会看不到人家的需要了。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走在人群的里面，你要接触人。圣经话呢，即系呢种嘅怜悯啦，并唔系哎呀你真系好惨，即系可怜你，唔系呢一种，而系咧痛人哋嘅痛，嘅人哋痛苦，你咁即系同人哋一齐痛苦，人哋喜乐，你同佢一齐开心，即系咧嗰种系好身同感受嘅一种嘅爱嚟嘅。耶稣睇到佢哋属灵里边嘅困苦流离，所以佢产生嗰种。在里面心底里面出来的那种的怜悯心肠。弟兄姊妹，我们都很需要有这一种。今天很多华人来到美国，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现在已经其实倒退了很多了，但都还是很多移民走过来的、你不要理他是不是黑市是什么，终于你会发觉、那些人很喜欢来美国。当他来到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他用不用适应、我想请问你，所以大把嘢先，使唔使适应语言啊？交通使唔使啊？要啊！文化咧，佢多唔多朋友咧？你估佢嚟到，断估都唔多啦，系嘛？所以其实咧，佢好多嘅适应嘅。嗰个时候，如果教会有啲弟兄姊妹可以接触到呢啲嘅群体，俾多啲关心，俾多啲爱佢嘅话咧，佢又好容易咧嚟到去教会。我同阿梁传道有一次去呢个 Chamber 嗰边嘅图书馆啊，咁啊。望下望下咁样样啦，咁啊发觉有个女仔都喺度望下望下喎，咁样样。咁啊，原来咧佢系报咗嗰度嘅英文班，不过咧佢就有啲头痛，因为咧佢丈夫咧就俾人 lay off 咗，所以佢就揾咗份工，要到好远嘅外州，一个星期要去五日外州，咁所以咧佢又翻唔到嚟学校，想学英文学唔到，咁啊系好头痛嘅时候，咁我同阿梁传道啊，咁啊你几点钟翻啊？咁佢话朝头早，咁我哋有空间我车佢嚟，哇好开心。不过有次有啲唔系好意思，即系嗰种咁样啦。冇所谓咁样样。咁跟住咧，我哋又车佢。不过衰在我哋去三藩市啊，车多两次就冇得再车。咁我哋又附近揾间教会。咁我哋喺一个浸信会度租咗个 office， 就揾嗰间啦咁样。咁于是咧就请嗰度嘅肢体咧嚟到去我哋喺三藩市嚟接载佢。咁啊肢体梗系接载佢啦。接载嘅时候，大家会唔会倾下偈啊？梗系会啦。会不会做埋朋友啊？梗系会啦。咁会不会邀请下佢嚟教会啊？会唔会啊？嗬，梗系会啦。咁佢嚟唔嚟教会啊？你估？即咪就嚟咗咯。再带埋佢先生嚟咯。嗱，我唔知道佢长期会唔会留喺教会度。我唔知道，呢啲系上帝嘅工作嚟。佢留喺度好，唔留喺度好，我哋应唔应该做啲帮助人嘅工作？要。帮助别人是上帝吩咐我们的，信不信耶稣我们掌握不到，这是上帝自己的工作，你不要理这件事。不过我们要去到人的里面来 即是关顾他们。如果这些的新移民来到美国耐了之后，他什么都适应了，他还用不用人帮啊？他不用人帮啊？到时你想埋他身边，到时你想同他传福音，你估容不容易啊？对于老华侨去传福音非常之不容易。所以等姊妹有时候我们要把握机会，即是关心我们身边 的街坊。只不过这些的即是这些的行动，或者叫做你是不是里面的一份子这样的。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多些去关心你身边所认识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朋友的网络，你多些去关心你朋友的即是朋友亲戚，多些联络，这些是 很基本的东西。不过我们却是很需要，我们有没有看到他属灵里面的真实的光景？神亲自来到去找人，不是我们去找上帝的。请问在座哪一位呢？你没有听过见证，没有听过福音，听清楚，没有听过见证，没有听过福音，就自己摸上来教门教会教会教会问问牧师，我想信耶稣，即是有没有这样的？听清楚，没有听过福音，即是贸然走来教会，我要信耶稣。陈牧师，喂，牧师问，喂，怎信耶稣啊？有没有这样？我想千中都没有一个。我这么久信了耶稣二十几年，我只遇到一个自己摸上门，我想信耶稣啊，咁样。一遇到一个啫，真系冇听过福音嘅，但系佢觉得耶稣好，就走上嚟认识一下，咁样就信咗耶稣。咁样样，我认识过千嘅弟兄姊妹，得一个系咁样样，好少好少咁样样。弟兄姊妹，所以咧，上帝系某程度要透过我哋嘅生命嚟到去祝福别人，嚟到咧将福音去带俾别人。即系所以咧，每一日都好多人喺我哋身边嚟到经过。我们有没有尝试去认识他？梁传道有个很得意的习惯，他呢同亲我去那些叫做什么窝什么窝马齐，那些很大的铺头，他呢就会呢，即除了他想买那样东西之外，他的眼睛成日这样射来射去，射什么呢？哎，黑头发黄皮肤，他就走去用广东话跟他讲句圣经听中文。那个人呢，即可能跟他讲日本话，那他就会撒开了。但是如果那个人跟他讲国语或者是广东话，他就说哎呀，好开心撞到中国人，那就在那个什么 match 里面就夹这样跟他讲了。那讲来做什么？他问什么？那讲什么？那以为他命抵不抵？即真的讲这些的，这个抵不抵？你来了几久？那讲下讲下就会讲到呢，他是这里翻教会的，他是来这里做宣教工作的，推动福音工作的。那我就发觉呢，咦，有些人呢就不太明白，不过又很好奇的。就是这样呢，我们又试过呢，又认识了有几个的中国人，鼓励他去教会，有一个成功鼓励到他去教会。所以其实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有没有主动很重要。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我哋行唐人街，两公婆拖住走行唐人街，谂住咧嗰次系做完咗嘢啦，咁拍拖逛下咁样嘅啫。迎面有个女仔行过嚟，嗰阵时仲系好远，我系发觉系咪有少少眼花啦？因为咧可能系啲树影落咗个面度，即系我觉得佢嘅面咧系一边黑色，一边系正常色，即系冇咁嘅事嘅啫。咁但系再即系大家都系向住相同咁样行过嚟。咁好快咧，近咗好多。我望清楚，咦，唔系影嚟喎，系真嘅。即系我心谂，哇，咁大笪胎子真系阴公啊咁样。但系再近啲嘅时候，我发觉我同梁传道对望一眼，都唔系胎子，知唔知嗰啲咩嚟噶？纹身，纹身咧，纹手、纹脚、纹身都见得多，纹面系非常之少嘅。但系佢啲纹面唔系纹个公仔，佢系咧好似个地下铁嗰啲横直嘅线啊。纽约的地下铁有没有？有没有去过？那幅图犀利了，是吧？那些横直线就是那些，那横直哇麻麻，所以远看整块面是一边阴阳黑色。我也不好意思这样直望人家，这样 过咗喺我身边。我同梁传道一齐讲一句一模一样嘅说话，呢、這个女仔系咪好唔开心？佢咁样又糟质自己，闻咗上去。如果有一日你想改下第二啲花纹得唔得噶？哇，大工程咯、啊！我哋相信呢个女仔可能佢嘅家庭嘅背后好，即系有佢嘅故事喺度，所以佢唔开心。佢咁样去对自己，并唔系一啲美丽嘅一啲嘅图案，而系全部中横交错嘅横直同埋斜线。我都唔知系一幅咩嘅图画。弟兄姊妹，当我哋要去敏锐去、啊、或者系思想喺我哋身边嘅人佢嘅需要嘅时候，有时候我哋会察觉得到人哋嘅困苦嘅。但系当我哋让呢啲人喺我哋嘅身边擦过，我哋完全冇去敏锐佢嘅时候，咁呢啲人就好似一阵风咁样样过咗，永远唔会喺你心里边留低任何嘅痕迹。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哋好需要学习呢一种嘅敏锐。如果我哋话我哋真系好想好似耶稣咁样样，有嗰种绝不空谈嘅爱，能够 sense 到即系、人哋嘅需要嘅。我哋除咗愿意付嗰个代价，我哋咧亦都咧要有嗰个嘅先头讲个嗰种嘅身同感受之外，我哋仲有一样嘢嘅，仲系最重要的一样嘢。下一点，我哋就要落实嘅诚恳祈求。我哋一齐读37、38节，嗱，预备起。嗱，好简单嘅，即系既然咧，即系耶稣话有咁多嘅庄稼，即系未收割，点解唔直接叫啲门徒出去收庄稼啫？啊，即系派晒你哋出去啊，传福音啊，收割啦，咁咪就得啦。点解咧仲要咁麻烦，加多层啊，叫佢哋咧要求啊咁样？其实呢两节经文嗰个重点咧，就系呢个求字嗰度。咩叫求啊？求咪即系祈祷咯，系嘛？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就会将嗰件事摆上我哋嘅心里边。当我哋祈祷嘅时候，边个动工啊？上帝动工。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先至有力量去做嗰样嘢啊嘛。喺教会里边咧，即系出现一种嘅光景啊。有一个聚会咧，就最少人出席，知唔知系咩聚会啊？祈祷会啊！香港又系咁，台湾又系咁。加拿大也是这样，美国都是这样，没走鸡啊，祈祷会。等姊妹你有没有参与过一下呢？当教会有祈祷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切，那些是教牧同工，他们、或者是执事要去，我那些、我那叫做 small potato 不用去了，你会不会这样想？又或者哎呀祈祷会，哎好嘥我时间，山长水远来北交堂。不要搞了，这样会不会这样想的？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大家同心合意，为兴旺神的道，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摆上时间去祈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目的是什么？听清楚，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目的，我给你一些提示。嘿，灵命好啊，读经祈祷灵修，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没有教会你都要这样做的了，这些。那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目的是什么？就是建立教会啊，有这一样东西，教会这样东西出现啊，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三个字。中间个字是个福字，咁大贴士都估唔到，一齐讲啦，系嘛？传福音，教会嘅建立系为咗福音嘅广传啊嘛，唔系为咗哎呀叫你读经灵修啊，读经灵修屋企都可以系嘛？有冇教会你都要咁样样噶啦，你祈祷啦，可以喺教会，可以喺屋企，系嘛？你任何地方都可以祈祷， 真正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目的是要让更加多人的是来到认识上帝，来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上帝，这个教会存在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即是说普世的宣教是教会存在的最大的即是最重要的目的。有一位很资深的牧者叫麦希珍，有没有听过啊？麦希珍牧师，他说曾经讲过一番这样的说话，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宣教就是教会的心脏，心脏一旦停止跳动，这个躯体就会死去。一个不注重宣教的教会是简直是死路一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自己来到去祷告？或者呢这样讲，有没有为你自己来到祷告，求主来到复兴你，去使用你？你有没有为过你前后左右，你认识过弟兄姊妹来到去祷告，求主使用我的时候，喂，都使用埋佢啊，使用埋佢啊，有没有这样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好想呢教会出现一个啊复兴啊，复兴啊，主啊，赐下咩复兴之火，好像歌仔你有唱的嘛，是吧？不过我们就偏偏就是没有祈祷，没有即是啊主啊啊求你怜悯我们教会啊，复兴我们教会啊，这样好希望。不过呢主啊，我是 small potato， 隔离那个好一点。你有没有时候这样的即是啊出来侍奉，出来侍奉，喂出来传福音，出来传福音，好惊，即刻条裤喺度飘啊，啪啪啪喺度脚震啊，死都唔制，即系出去侍奉，冇啦，你嚟啦侍奉咧，嗱呢啲啱使，嗱嗰啲又啱使，不过唔好，千祈唔好系我，我唔做侍奉嘅，我系做幕后嘅啫，即系幕后咩？望下咁咯。但顶姊妹，有冇时候我哋就系咁样嘅光景里边啊？所以嗰啲祈祷咪求咩复兴？求咩咧？等于冇求到。因为你自己心里面已经打了个交叉，嘿，找他找他就不要找我嘛。那复兴呢？如果个个都是这样祈祷，找他找他不要找我，那就是个个都不做，怎么复兴呢？所以很重要的，求主使用我这个人，虽然我卑微，或者我不叻，我没有口才啊，又傻傻地这样，不过主如果你用得我啊，我都愿意来的。不过我隔离那个，我这边那个前后那个，哇，他都是我好好的姿态，主啊你用他，不要给他，不要给我白白消耗了我的人生。要这样祈祷嘛。如果人人都是这样祈祷，教会的状况完全不一样，教会里面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复兴由自己开始，很重要。所以落实诚恳祈求重不重要啊？很重要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偶然祈祷这样，牧者三催四请你祷告这样，就是那种，不是那种，而是你甘心乐意付上时间，付上代价来到去祷告。这里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份工就收出去，出去收他的庄稼。等姊妹，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是异象这两个字、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呢，是不是整棚人在他前面等着收庄稼？不是的嘛，是散居在不同的地方嘛。他是讲一个异象出来，顶姊妹，耶稣这番说话是一个异象，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耶稣看到很多人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呢，亦都是呢一种的异象，一种属灵的看见来的。等姊妹，所以你发觉呢，传福音又好，宣教又好呢，是跟祈祷可不可以分开的？绝对没有分开这件事的。我祈祷不过不去宣教，即是不是这样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很少人会解释呢，就是说其实是一个异象。祷告和宣教或者是传福音完全是不可以分开的，是一体的，很重要的。当我们说要去宣教或者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绝对不可以少，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曾经呢，同一位的 纽约嘅牧者倾偈，一位好资深嘅牧者倾偈。佢话我教会里边咧学，即系好多弟兄姊妹受过装备。我教会里边好多嘅弟兄姊妹咧去海外嘅传福音。哇！咁我即系正啱啱就想啊，感谢神啦，为你哋系咪啊？不过未出都未讲出呢句说话出口，嗰位牧师一声。我将嗰句说话吞翻去。佢话等姊妹好多时候咧，佢哋去过啊，譬如咧啊中美洲啊，啊南美洲啊，去传福音。今次去咗呢一度，下年又唔去呢度噶啦。下次咧佢话咧，系我哋咧去日本啊咁样样。啊，再跟住咧下次又唔再日本噶，去南非啊咁样样。我嗰啲咁嘅跳跳跳嘅心态咧，真系似呢个宣教吗？似乎佢话都似一种。旅行的心态，所以他很可惜，今年学过全方，下年邀请他来参加这个短宣队的时候，去年就去过，去年就学过，又是那些东西样。哇，所以那些牧师就觉得啊，泛传道我们呢教会里面很需要呢是长期委身的弟兄姊妹，你来帮下我们这样。所以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种远见，一种的意象，我们要付诸行动，我哋要祷告，同埋我哋要落实嘅，唔系跳跳跳嘅，好紧要嘅呢件事。盼望北交堂有更加多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咧喺全方嘅行动里边嚟到摆上自己。我常常都听到啲弟兄姊妹佢咁样讲：啊，我真系咧啊，好微小，我摆出咗嘅努力，可能根本都唔好觉眼。我用最后用一个的故事来到去做结束。有一位的老师叫做 Mr. Thompson， 他立了一个志愿，就说我不会去大城市那里做教小学生，我会去美国的穷乡僻壤里面来到去教这些小学生，我一定要教好他们。这位老师有很好的志愿，因为他真的去到一些很小的乡村里面，不起眼的乡村里面去教小学生。他见到那间学校那些小学生咋咋跳，他心里面已经很开心，很爱他们，真的很用心去教。那些小学生在飞来飞去玩啊玩啊这样。他这么多学生他都很疼，他留意到唯独是有一个。那个小孩子呢，好像日日上学都不梳头，整个爆炸妆这样。那走过你身边的时候，你看清楚呢，那些衣服呢，即是人家整得整整齐齐，那些衣服呢就即是又潮又飘得歪晒出来这样。裤咁样即是唔知有冇对调啱咗都搞唔清楚。有时行过有身边有阵味嘅，即是话呢，即是昨晚好似冇冲凉喎咁样。所以呢佢呢就对呢个学生呢即是只留意啦。咁可能睇佢睇人哋教翻嚟啲功課啦，啊個個學生做得好用心，啲字寫得好喎，係唯獨是嚇、啊、就係、是、嗰、那個，咁又係你啦，啲功課又做唔齊，又漏交，哇、啊、又做到錯曬，真係不知所為，所以咧佢就用支紅筆特別大力咁樣打交叉落去咁樣樣，佢對啲學生慢慢有啲抗拒。好啦，好快咧到聖誕節，佢哋學校一個傳統咧，就係、是、每個學生咧都會買少少嘅禮物啦。就是送给老师的，咁有老师班主任嘛，咁佢哋啲学生咧就一个个咁包装好份礼物啦吓，咁一个个就送俾老师，咁咧佢哋嘅传统就是老师会当住学生面就咧拆开呢个礼物，咁跟住然之后再多谢翻学生，咁啊一个一个一个，就份礼物都好精致嘅包得，忽然间你见到一份，即系咧你买鞋嗰阵时咧，咪个鞋窿咪塞住嗰啲纸嘅，嗰啲叫咩纸啊？好似叫雪梨纸系嘛？咁咧就系用嗰类嘅纸咧，就包住一嚿嘢，然之后扭埋好似粒糖咁样，一睇咁肉酸嘅个包装，即系就知道啦，一定系嗰个学生送噶。咁啲学生逐个出嚟送噶嘛，果然就系嗰个学生。呢个学生咧啊，唔记得同你讲佢名，佢叫做 Teddy 仔 ，Teddy。咁啊 ，Teddy 咧就攞出嚟，老师啊送俾你啊咁样样。咁啊，老师啊基于礼貌，当住面拆扭开咗呢粒咁嘅嘢，咁啊攞开嚟，啊系樽香水，不过得。半樽，咁即系咩啊？即系二手货咯。不过基于礼貌，咁当住咁样，多谢你咁样样咁啊。咁啊 ，Teddy 好开心，翻埋位。OK， 咁啊，送礼完毕啊，咁佢又收拾晒啲礼物啦，翻上去嘅休息室嗰度。 咁啊，心里边咧嘅即系都仲系耿耿于怀咁。哇！你边度攞支二手货俾我？系咪偷嘅咁样样？咁啊，见到咧，当佢收嘢即系执嘢嘅时候，啊，我个货室门口有个人头咁，雪雪咁样，一睇个样就知道你又系 Teddy 咁嘅蛊惑仔，搞咁多嘢做咩？哎，入嚟入嚟咁样样。咁咧呢个 Teddy 咧就喺呢个时候走咗入嚟。吓，老师，你系咪好中意送俾你份礼物啊？嗰份礼物我阿妈嘅咁样样。嗰个老师嗰啲火就向上升。你真系真系真系偷咗你妈妈嗰支二手香水俾我啊！咁样样，呢个 Teddy 仔咧就继续讲：老师你中意嘅我好开心啊！我妈妈死咗啦，佢旧年死咗啦，佢冇留低任何嘢俾我，佢只系剩翻呢一支香水，所以我好宝贵、好珍惜我妈妈呢个遗物。所以咧，我拎咗呢我最宝贵嘅嘢送俾咧我最敬爱嘅老师，我好多谢你。你话咧中意呢支香水，我见到你喷咗自己两下，所以我而家闻到你身上边嘅味道，你充满咗我妈妈身上边嘅味道，我好开心。讲完咗之后咧，佢成块面红晒，怕臭，绝性咁一支箭咁样样就走咗。呢、这个老师 Mr. Thompson 成个呆咗喺度，佢心里边咧好自责。佢突然间谂：我唔系要嚟个乡村去教好啲细路仔爱锡佢哋嘅咩？我唔系话要对每个学生好好嘅咩？我连佢妈妈死咗我都唔知道，我只系知道我要责备佢，佢做功课唔好，佢唔整齐，佢送支二手香水俾我。但系原来佢个背后咁样样，好难过，好自责。但佢谂。我咩办法可以帮到佢？佢翻到屋企之后，佢向上帝祷告去认罪。佢谂咗个方法，佢第二日就叫咗呢个 Teddy 过嚟，呢、这个学生。我睇到你成绩麻麻地，你想唔想补习？老师放咗学之后，我哋有啲时间，如果你肯，我同你补习好唔好？哇 ，Teddy 好开心，即刻应承。于是咧，每一日放学之后 ，Miss Thompson 就带住呢个嘅 Teddy 补习。补咗一段时间，校长就召见呢个嘅Mr. Thompson 呢位老师。佢话 Teddy 呢个家庭咧，佢爸爸喺第二个 state 度揾到工，所以佢成个呢个家庭要搬走啦。咁你唔可以再同佢补习啦。咁 Mr. Thompson 觉得好可惜，咁啊从此冇再见过 Teddy。过咗几年之后，有封信寄嚟学校俾 Mr. Thompson。当我揸住封想睇，啲字迹系边个嘅 ？Teddy 嘅，不过冇回邮。佢即刻拆开封信睇，嗰封信里边写住好短嘅几句说话。佢话：老师，好多谢你为嗰阵时同我补习。我而家系用全个学校最高分嘅名次高中毕业，好多谢你帮助我。冇得回信。再过咗几年之后，佢又收到一封信，有睇到字迹系 Teddy 嘅，即刻拆开封信睇。话老师好多谢你当年同我补习，我今日用优异嘅成绩大学毕业，不过冇回邮。又再过咗几年，又收到一封信，诶，今次有回邮喎，系 Teddy 仔寄嚟嘅。即刻拆开封信睇，佢话老师好多谢你同我补习。如果你唔系同我补习，我绝对冇今日。我今日成为 Teddy 医生，而且我要结婚。不过我父亲已经离开世界，所以我想请你嚟做我嘅证婚人。呢、这个故事到呢度完结。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帮人哋补习。即是课后补习，是不是一件很惊天动地、很伟大的事情？不是，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我们要做些什么的丰功伟绩，我们有怎样犀利、怎样巴闭，我们才可以改变到人家的生命。哪管是一点点的事情，你付出的努力可能影响人整个的人生。 耶稣需要忠心的工人，效法主，用行动，用他的心，用他的行动，用他的祷告摆上人。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人？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我见到有些弟兄姊妹点头。我盼望我们一起努力，我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好，我仍在努力中。不过好想邀请北交堂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没声的好，我们一起努力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不是很厉害很巴闭的人，不过我们不想做一个白占土地的一个的所谓神的儿女，我们想做一个称职的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在福音工作里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乐意参与，甘心摆上。神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将我们自己每一个恭敬的交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推动我们，鞭策我们，好使我们作成你要我们作的功。我们仰望神，甚愿神啊，你赐福北交堂，